此外，法院呼吁社会各界联合监管，细化青少年模式技术手段，切实避免青少年沉迷网络，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中小学生体质优良率上升到33%。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一级巡视员郝峰林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其中优良率由2016年的26.5%上升到目前的33%，上升了6.5个百分点。各学段学生超重和肥胖比例、视力不良率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郝峰林提到，要以加强学校体育教学评价为导向，要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要提高中考体育的科学性、示范性和引领性，启动在高校招生中使用体育素养评价结果的研究。同时，郝峰林提到，要以学校体育教学改革为引领，以学生体质健康为重点，聚焦教会、勤练、常赛，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的教学模式，推进一校一品、一校多品建设，深入推进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另外，还要大力推进足球、篮球、排球、冰雪运动进校园，要建立完善校内竞赛、校际联赛和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大中小学体育竞赛体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小美人鱼》来了。小美人鱼是安徒生的最为知名的童话故事之一。安徒生创作这篇童话之时，正值情场失意。基于这个爱上了人类世界王子的美人鱼的故事，多年来人们创作了许多动画电影和改编版本，大多数人也是从这些地方了解小美人鱼的。在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里，美人鱼为了赢得王子之爱，不惜牺牲一切，却还是以失败告终，自己也化为泡沫。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明年的2月3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亲子音乐剧《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蝶儿是一只小毛毛虫，她知道自己长大后会变成蝴蝶。蝶儿没有见过妈妈，可当她看到小喜鹊、小羊、小鸡都有妈妈呵护，便萌发了找妈妈的愿望。可是另一只毛毛虫却告诉她，他们小蝴蝶是没有妈妈的。为什么呢？蝶儿不相信。那最后他们能够见到自己的妈妈吗？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明年的2月3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5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如今萌娃短视频爆火，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以展示萌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但是随着同志内容的增多，不少账号开始另辟蹊径，一些家长的晒娃模式逐渐畸形化，出现了两岁孩子吃播还穿着尿不湿的萌娃下厨房做菜的模式，相关话题引发关注。家长通过网络平台分享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需要把握怎样的度守护孩子美好快乐的童年？为什么网络流量显得不合时宜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您高老师。 好，传音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看一段时间以来啊，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呢，出现了越来越多以展示萌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不少家长呢也把孩子打造成了一个小网红，并且呢通过商业合作的这种方式啊，实现了流量变现。但是最近呢，文旅部啊发布了一份意见啊，这份意见呢就是要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要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那您是否鼓励啊这个孩子早早触网成为网红啊？为什么呢？